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各位好，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股仔。知道就褪后个 season break 啦，今日嚟个 season break 好过啦。不过见停咗两个礼拜，今日点都要开翻噶啦，咁样吓。咁啊，而家就系9月30号嘅6点钟嘅。咁嗰个情况当然大家都清楚啦，唔需要我再解释，即系而家港股发生紧啲乜嘢事啦。咁啊，大家都可能要听呢把声嘅时候咧，要怪怪地啊。咁啊，因为即係你知道，即係近排 Web 架上面又比較流粒亂啲，又比較忙啲啦嚇，同埋就啲 studio 又唔夠啦，啲設備又唔掂啦，啲主持又唔夠啦，咁所以今集節目咧就即係非常之特別地咧，就得我自己喺度都要廢噏嘅啫嚇，咁啊噏得幾多得幾多啦，咁啊的唔得閒嘅嚇，咁啊同埋咧就係你都聽到可能係有啲 WhatsApp 嘅聲啊，啲電話聲啊，我唔知道我錄音嘅時候會唔會 disturb 到呢啲聲。咁如果會嘅話咧，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因為今日 Web 緊冇 studio， 我要拎住個電話咧喺自己公司嗰度咧自己噏嘅 ，OK， 咁啊大家多多見諒啦。咁我都話啦 ，Web 緊係冇錢噶嘛，係咪先？花少少時間去 round up 翻呢兩日個市先嚇。咁星期一、星期二，今日嘅星期二嘅9月30號啦。咁啊當然個變化就挺大啦，即係跌咗兩日300多點咁滯啦，兩日夾埋都跌咗差唔多成700點啊。如果你話講禮拜一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嘅，因為有一個好大嘅學運喺度啦嚇，咁啊所以成個市場開始第一日嘅時候有啲 panic， 有啲唔知點算，咁絕對可以理解嚇。咁啊但係今日嚟講咧，個氣氛就凝重咗嘅。唔係又話因為嗰個恆指跌多300點，而係臨尾市第一樣嘢就係臨尾市有兩件事發生咗啦，就係話嗰個現貨收咗喺22932四點鐘收咗之後咧，個之後4點至4點15分期指嗰十五分鐘嘅時間咧，係懟得越嚟越急嘅，突然之間係懟到落去22820點收嚇，由高位即係由跌200點，就跌300點咧，跌多咗差唔多成100點。咁係最後嗰下插落去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導致到個恆指本來去到三點鐘嘅時候咧，似乎有啲嘅反彈嘅。嗰陣時嘅跌幅大概係200點鬆啲嘅啫。咁啊，但係跟住去到臨尾嗰3-4分鐘咧，個形勢又再急轉直下，因為隻中移動咧就俾人插啊。咁啊，點解隻中移動會俾人插咁影響到嗰個心理狀況咧 ？At least 對我嘅心理狀況咧，係因為中移動其實星期一到今日嚟講咧，佢個價都好硬淨下嘅嚇，咁啊唯獨是去到呢個鐘數，即係去到最後嗰下嘅時候咧，嘣一聲就唔見咗，俾人懟咗成3球幾嘅喺最後嗰兩三分鐘，咁啊個價即刻失手啦，跌咗成3%，就失埋個90蚊嘅嚇，咁啊所以喺呢兩樣嘢，我覺得就係話成個形勢好似比想象中同或者係預期當中咧係差嘅嚇，咁啊其實如果你彎一翻今日嚟講咧。開市嗰下咧，係有機會去做翻啲嘅反彈。那個意思就係話，那個反彈意思就係話咧，其實禮拜一嘅時候，個跌幅已經係開始緩和咗嘅。咁同埋禮拜一晚美股開手嘅時候就跌咗100多點，因為就我唔記得係 CNBC 定係 CNN 啊，或者係兩間都有啦。咁佢就話今次即係香港呢個嘅運動啦，我會講話一個學運啦，我唔會傾向講係一個佔中啦。佢話即係今次嘅學運嘅情況咧，就影響即係擔心會影響到即係香港本身又考會唔會有撤資啊，甚至乎係中國會唔會對香港政策有調整啊，甚至乎係會唔會影響埋中國經濟啊咁樣嚇。咁啊，所以美股啊受住呢啲嘅報道或者啲無厘頭嘅講法咧，就懟咗成105點落去。咁但係美股最後都收翻高嘅，個跌幅收窄咗好多。咁加上就今日開嘅時候 ，A 股依兩日其實都 very OK 嘅嚇。A 股開嘅時候咧都係夾咗上去。咁所以我諗今朝應該都會有翻呢個反彈。但係當然一開嘅時候已經係裂口低開咗幾十點落去啦，差唔多成100點落去啦，跟住再繼續懟嘅。咁呢下低開咗，再繼續懟而 隔晚即係上一晚個美股同埋個 A 股開嘅形勢又唔太差，點解一開亦都要繼續懟落去呢？咁當然你喺陰謀論嚟講，你會話可能會唔會有啲有心人特登懟個市落去、啊、造成一個嘅今次嘅學運係影響到股市、影響到經濟啊咁樣咧？咁或者會有啲咁嘅味道喺度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咁樣就冇？即係不得而知嘅，因為你唔可以拎住個恆生指數逐點問佢點解你要跌依個點，點解你唔升啊咁樣噶嘛，係咪？啊，恆生指數係死物嚟噶嘛，大家都清楚噶啦。啊，咁啊，所以嚟講就似乎都係有啲有心人就係話想懟個市落去咧，造成呢個咁嘅學生嘅運動咧，變成一方面係影響股市啦，第二方面係影響交通啦，令到啲救護車入唔到嚟啦，第三樣影響經濟啦，令到啲新樓賣唔出啦咁樣嚇，咁、啊、確實係似乎有呢啲咁嘅氣氛營造緊，咁所以我哋投資者真係要絕對地小心啲，要睇一睇而家究竟個市喺度發生緊咩事嚇。啊第二樣嘢值得依兩日留意嘅就係話一啲嘅三四線股咧，亦都係對得比較金同埋冧嘅。呢樣嘢我自己理解嚇，因為尤其是一啲三四線股之前，即係上個禮拜再之前，即係依兩日未發生呢件事之前咧。其實已經見到有啲大陸錢，有啲大陸莊家咧，即係啲手影出曬嚟㗎啦，即係呢只我嘅，呢只你嘅咁樣揸行曬貨。咁佢哋唔會好了解香港而家嗰個發生嘅情況嚇，佢哋都會聽到一啲嘅新聞或者啲傳聞咁講，哇！香港好亂啊，個股市會冧啊，中國會撤資啊，港元就散曬啊咁樣。咁佢哋會 panic 咧，走曬啲貨咧，我係可以理解嘅嚇。呢、這個理解就係正如即係譬如大家買咗啲美股，咁你聽見哇，美國好似點喎咁樣好似啊好動盪喎、哦、咁你不明所以咁但你固定啲美股走定先避一避嘅大家都可以理解所以你唔可以鬧佢哋點解要沽貨嘅咁、啊、但係對於一啲嘅三四線股啲炒股嚟講呢確實造成一個幾大嘅震盪喺度咁但係就彎噏咗呢兩個市況啦咁、啊、我哋就當然我哋作為投資者或者係炒股票嘅角嚟講，就係話一啲好 sentiment 嘅因素，即係譬如呢啲學運咁樣，無論你撐與好，你唔撐與好，你食花生好，你佔又好，唔佔又好，咁我哋一定即係傾向就係要將嗰個股市同埋呢個嘅社會運動突如其來嘅社會運動咧，我哋嘗試下抽離咗去睇先嚇、啊，即係假設嗱、啊，首先分開兩個 step 去研究第一樣嘢。如果你覺得呢個社會運動呢次嘅學運係會好影響到個股市，係影響股市嘅因素之中係最重要嘅一個嘅話咧，我會建議你暫時離開個市先。可能你手頭揸住啲股，你想走曬佢，或者你等一等啦，等佢博反彈冇問題。但係呢個時候咧，其實期指嘅世界或者係啲牛熊證、渦輪嘅世界裏面博緊啲短炒咧，你就暫時避一避啦，因為你冇可能知道未來嗰一兩日呢個學運會發生緊，會發生到係一個乜嘢嘅情況。你話變成一個大團圓結局亦得，你話變成一個悲劇結局亦都得，50-50嘅。咁當然 touch wood， 我希望真係唔會變成一個悲劇嘅結局啦。咁如果你話變成一個解放軍入城嘅話，咁亦都唔需要問，即係港股會點啦，咪瀨曬嘢㗎啦，一定嚇。咁我假設即係話會係一個唔係太差嘅結局嚇，唔係太悲情，亦都唔算話係笑哈哈嘅結局嘅話，我哋就將呢個嘅角度 turn 一 turn 啦，就係話。我哋唔將呢個學運擺喺影響港股一個最重要嘅因素，擺喺譬如第二或者第三個因素。咁我哋要翻轉頭冷靜啲，揾桶冰淋一淋睇一睇上個禮拜嘅港股嘅一啲嘅 factor。OK， 我哋 revise 翻上個禮拜港股發生咩事先。第一樣嘢就係話，成個恆生指數就跌咗落去100天線23,500+嗰度，咁。營造咗一個嘅喺100天線23,800領呢啲位咧，就似乎係營造咗一個底部嘅嚇，因為畢竟佢由25,000+調整落嚟咧，呢、這個嘅底部嘅形成咧，其實對成個市況嘅發展，我覺得係健康嘅嚇。你冇可能五月升完，六月升，七月升，八月升，九月又乒乒乓咁升，所以成個九月做翻呢個技術性調整係可以接受，而且係確實上個禮拜見到100天線咧係頂得住嘅。咁頂得住嘅原因，我覺得不外乎三個嘅啫。第一個就係話啲資金睇中嗰個嘅滬港通嚇、啊、就會開通啦，咁啊起碼尾水都會炒一炒先啦。第二樣嘢，四中全會就會開啦，咁四中全會開，無論如何都有 丁點儀嘅刺激作用啩。咁第三樣嘢就個 A 股如日方中啦，我經常都講啦。咁第四樣嘢就係、由25,000多點懟落嚟咧，無可厚非地就係市場係擔心嗰個嘅美國可能會加息嘅嚇。咁、但係其實而家個市場嗰個諗法對於美國加息，我覺得開始就係50-50，係傾向就係話十月啱啱減完買債啦，減完 QE 啦，冇理由咁快嘅。我自己都相信呢一樣嘢。雖然近排嗰個嘅美匯指數升得好犀利，咁但係美匯指數嘅上升咧，可能係歐元嘅不濟嘅啫，未必係因為美國經濟嘅強嘅，因為美國經濟強嘅話咧，佢符合咗個加息嘅條件嚇。咁如果你話因為係歐元嘅下跌令到美元升嘅話咧，其實佢十月份去加息嗰個條件咧，其實又唔算話太充分嘅。好啦，所以咁樣第四個 factor 就係話25,000點跌落嚟就因為驚加息。如果十月嘅時候發覺咦冇加息嘅話咧，其實係造就咗一個嘅恆指100天線反彈嘅條件。咁所以喺上個禮拜嘅時候，我哋見到有啲錢咧開始喺100天線嗰度咧，就慢慢咁啊執翻啲貨噶啦。你見到有兩隻股，一隻就啱講嘅中移動，一隻就係呢個港交所，死都唔肯跌落去嘅。我見到一跌咧，佢就砰一聲又有啲錢抽翻上去。咁所以我覺得上個禮拜開始咧就營造咗一個指數會反彈嘅原因。咁當然上個禮拜完咗之後，你冇人會估到禮拜六、禮拜日香港嘅情勢情況會咁快咁改變得咁快啦，即係我唔會話急轉直下啦嚇，即係會改變得咁快。咁所以個市星期一、星期二已經係跌咗落嚟，我哋就要冷靜去諗一諗，就係話如果學運唔係一個 first priority， 唔係一個最重要，唔係一個最 critical 嘅因素嘅話 ，I mean 係 medium term 係中線啊，而上個禮拜炒嘅因素，啱講嘅滬港通啊、四中全會啊、美國唔減息啊、A 股上升啊嗰啲因素，消化完之後慢慢擺翻落個市嘅話咧，其實喺十月份嚟講，港股確實係繼續可以有一啲嘅反彈嘅條件。咁但係呢個反彈，我哋要點樣應對呢？第一樣嘢，如果你睇指數去做反彈、去搏反彈嘅話咧，係唔容易嘅。正如頭先咁講。學運呢個東西，雖然你將佢唔係擺一個 critical 嘅 factor， 但係呢個 factor 確實係會影響到個 sentiment， 會影響到整體個市況個同埋個氣氛。呢樣嘢係真嘅，不能置疑嘅一個嘅情況嚟嘅。咁所以你話個底見到未咧？星期五港股翻嚟會唔會隨住今日嗰個嘅期指尾段咁懟落去，再懟多一陣咧？有機會嘅。咁、所以你話個底位會係22,800啦，還是22,600，還是更低呢？好難估計，因為啱啱今日恆指先至釘穿咗250天線，息路上面呢係淡少少㗎。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係想博反彈嘅話呢，唔好 fish the bottom 啦，即係唔好一定要揾一個底位出嚟啦，你一定要分住。如果你唔想分住，因為分住始終你有個時間嘅風險，又可能係越溝越低咁啲貨，咁你一定要就好似雞仔咁樣啦，嚇、就係啄下啄下嘅啫。你跌咗落嚟，見到哇，由上邊25,000跌到落嚟22,000，譬如23,000嘅，哇落咗2,000點 ，technical 你技術上應該要反彈啦、哦。我又想試一試，一啄佢嘅雞仔咁樣走入去棚裏邊啄粒米，啄到嘅就吞落肚。啄唔到嘅就即刻閃，因為你唔閃嘅話咧，只鷹會嗒咗你噶啦。咁所以你就啄下啄下咁樣玩嚇，就唔好揸得太長，就話同埋唔好 take 個 view 咧，就 take 得太 firm 嚇。個 view 隨時會變，因為依個嘅學運嗰個形勢嘅變化咧，係會變得好犀利，會係突發之間有啲新嘅事落去，你係冇辦法應對到嘅嚇。咁所以即係你係會 take 個擺喺側邊食花生，費鬼事睇啦。還是你係會短炒下啲期指搏一搏大霧咧，適隨轉變，你自己去抉擇，風險自負。OK 嚇、咁如果你話我又想試一試搏下反彈嚇、但係咧我又驚期指嘅風險大嚇、突然之間阿 CY 講一句又可能冧嚇、突然之間嗰邊啲學運領就話撤退，咁可能又會升，甚至乎更加恐怖嘅就係解放軍入城咁樣，嗰啲你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如果你又想試又唔想搏個期指嘅風險嘅話咧，你咪執翻啲大藍籌咯，即係譬如中移動啊、港交所啊，我覺得呢啲位都 OK 過癮嘅，因為佢哋會跟個指數，個指數即係彈嘅時候佢哋會跟嘅嚇，咁同埋始終呢啲係正股，即係進可攻退可守。最多咪輸錢，最多咪跌落嚟，跌咗咪同佢守咯，一年兩年三年啦。咁但係 provide that 就係一樣嘢啦。如果解放軍要入城嘅話咧，就真係 冇咁快可以復原到嘅個市嚇。咁、啊、當然你有啲人會個估計就係話，喂，就算中央真係放解放軍落城，烏武力清場。林鄭咁講係武力清場啊，唔係暴力清場啊。清場嘅話，誒、哎、中央都一定會掉錢落嚟谷經濟嘅。咁但係唔好諗得咁簡單住啦。我覺得呢個時候係咪先嚇？所以就睇下你哋自己去點樣平衡同埋去計算自己嗰個風險嘅嚇。咁啱講咧就係話。而家似乎即係香港政府應對住呢個嘅學運政策咧，會喺俾我感覺咧，你試下，會喺兩條一大動脈嗰度着手嘅。第一樣嘢就係金融啦。其實對今次學運對成個金融嘅結構係毫無改變嘅。你亦都舉我每次去港交所，亦都覺得港交所非常之咁白痴，因為佢兩三個月之前咧已經預備定佔中嗰啲嘢嘅。咁但係根本上就冇人會有興趣衝擊你嘅港交所啦。即係李小加就好想人衝擊佢港交所，咁啊等佢好想可以咧就喊苦喊忽啊同阿公啊傾偈，咁但係根本就冇人會衝擊你。但係你今日都仲係俾擺幾廿個保安喺度，我都唔知點解嘅。嗰啲保安仲係咧一衝就散嗰啲阿伯嚟嘅，嚇咁啊，所以就喺港交所嘅層面裏邊咧。你可以試一試啦，咁金融系統係冇影響到。雖然禮拜一嘅時候就話港匯跌咗，咁但係其實港匯上個禮拜開始跌緊嘅。咁港匯跌係咪因為呢個學運呢？我又傾向唔係咁相信，或者只係其中一個 factor 啦。因為上個禮拜港匯已經係跌緊，同埋上個禮拜再之前呢，恆指係由25000點碌咗成千幾點落嚟，咁所以跌咗落嚟，有啲人沽咗股票，啲外匯走一走，亦都好正常嚇。咁啊，當然呢兩日個外匯又去翻777呢啲位啦，有個藥方保證，咁啊，大家擔心會唔會呢個嘅學運會影響到啲外資撤出啊咁樣。我其實老老實實，我唔係好覺得外資會因為學運而撤出，反為你話啲中資喺度搞個局咧嚟撤出。撤入、撤出、撤入咧，呢、這個機會反為重大，因為外資要撤出港股咧，嗱，除非佢淨係齋買港股或者係少量啦，咁係一個 fund manager 嘅 decision making 啦，係一個基金經理嘅抉擇啦，佢呢個行動可以做得好快。咁但係如果而家講到話係個外資係撤出香港嘅話咧，呢樣嘢冇可能喺禮拜一朝到早咧，佢哋 drum 到個 conclusion 出嚟嘅，因為照大行如果係要撤出一個市場嘅話咧，佢哋要開會、開會、開會再開會，冇可能一日半日可以搞掂。咁所以調翻轉嚟講，你見到今朝个棋子嘅狂冲落去，狂怼到你话俾你听，你哋唔好搏反弹啦，因为有人去怼散你啦。咁呢啲会唔会系外资做嘢咧？我系唔倾向嘅，佢哋只系会帮庄嘅啫。最大个庄怼棋子落去嗰个系边个咧？咁我谂大家心里有数啦。咁佢呢个目的系乜嘢咧？我谂大家亦都心知肚明啦，系咪？吓咁啊，所以就我哋一定要间清楚呢啲咁嘅政治上面嘅风险，同埋。港股而家個現實係行緊一個乜嘢嘅情況嚇？好多陰謀論會拍落去，而家港股裏邊即係包括一嗰啲嘅政治嘅表態啊，或者政治嘅動作啊咁樣嚇。咁呢啲嘢真定假，信與唔信咧，冇得搏嘅。你可以話真，你可以話假，你可以信可以唔信。咁所以咧 ，ignore 咗佢啦，咪鬼你啦。你越係諗呢啲諗得多咧，你個人會癲嘅嚇。既然你真係咁鍾意諗呢個學運究竟對股市有幾大影響，後面有幾多陰謀論去懟散佢，還是係點樣點樣嘅話，正如頭先我第一個 point， 如果你真係一路都係咁諗嘅話呢，你避開個市先，如果唔係你會癲嘅。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咁諗，我將呢啲因素撇開一邊，我睇返啲 fundamental 啲嘅嘢，滬港通啊，李小加話嚟㗎啦，哔哩吧啦咁樣嘅話，其實你係會有啲信心喺呢個位呢博下啲反彈嘅，咁但係一定要保持呢個短線。咁至於你話哎呀即係唔好彩啦，由上個禮拜對咗落嚟買咗貨對咗落嚟，咁點算好呢？咁我覺得如果你揸住啲大藍籌呢，你又唔需要驚得咁過分嘅，咁你揸住啲三四線股，正頭先咁講，有啲國內莊會走一走貨先係正常嘅，咁呢啲就可能要捱一捱價啦，咁冇辦法㗎啦，即係天都幫唔到你，咁所以就呢排都 即係對於投資者嚟講，或者金融業嚟講，即係對投資者影響，即係我哋依類投資者影響個心理影響會大啲啦。對金融業影響就唔係好大嘅啫。即係講真，對我哋金融業嚟講，揾錢啫，係咪？咁多年都係咁噶啦嚇。咁我啱講就係話，啲外資點解對於即係呢啲咁嘅學運外資個態度應該都係會相對比較中立。假如阿森純就係解放軍唔會入城嘅話，點解會睇得中立呢？其實你諗下，對於外資嚟講，佢喺美國、佢喺歐洲經常都會見到咧，唔係啲咩大不了嘅嘢嚟嘅嚇。咁啊，所以就係、是、大家亦都可以從呢個角度睇，就係話點解琴日 CNBC 同埋 CNN 會出一啲咁激嘅報道，就話大家唔會信嘅，香港人係唔會信一班學運可以影響到個道眾，即係啲天方夜談嘢嚟嘅。但點解佢哋會係咁 title 式嘅形式去講呢啲嘢出嚟咧？後邊有啲咩嘅部署咧？咁樣其實你係冇得諗嘅嚇。咁、啊、但係即係琴日其實知道咗 CNBC 報呢單嘢之後咧，我覺得成個局勢咧已經係明朗化，點樣去到攻擊翻班嗰個學運嘅形勢嘅啦。咁我想知道今日應該係對嘅啦個市嚇。咁啊，但係我費事叉只腳落去啦嚇。咁啊，所以我就今日就係全程係食花生嘅啫嚇。咁就嗱，第一節我都口噏噏就講咗成廿幾分鐘嘅啦嚇。咁啊，大家聽住先啊，今日會比較流流地嚇。咁啊，大家見諒啦，因為真係。一啲非常時期嘅，有啲非常嘅安排啊！咁我哋下節見啦。 譚妹知點解我哋有鋪癲食啊？ 唔知咯。 因為要多謝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係 糖友方，專門提供無糖同埋低升糖指數嘅有機健康食。 但係佢 OK 喎，都甜喎。 嗱，點解咧？用呢個有機藍色龍舌蘭蜜，就可以代替平時啲白糖、黃糖。咁有咩优点呢？第一，四倍甜味，但係呢仲係保持嘅低升糖指数。 即係味觉觉得甜，但係身体又唔会响阿啦咁样。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做好多产品㗎。咁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呢，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飲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係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呢，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㗎。 冇錯啦，佢自設咧係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係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嘅合法嘅牌照噶啦，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瑞吉先每月係有優惠嘅。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健康生活有食品开始。